1061084007106108，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花到699元，而且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免费送给您，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你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唐天子李世民同意收降苏定方，圣旨到了白梁关，众将心里不服。程咬金说，嗨，他投降好，他要是臣服大唐好自为之啊，他可以多活几天，如果还有反骨不忘他，后汉王早晚叫他死在我手。秦琼说，众位弟兄，既然万岁已经把他饶了，咱不能用个人恩怨代替皇上旨意。苏定方虽然在周西坡射死老兄弟，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，今天苏烈归降，万岁已恩准，我们要以礼相待，不提过去事。大家说行，二哥以国事为重，你就放心吧，怎么着也给你个面。就这样招待完钦差，钦差返回京城，第二天老成二见苏烈，说明皇上已恩准他归降。苏烈听了，决定到唐营去，随后换了一身便装，领着他手下的文武官员，还有花名册、钱粮册，来到了白梁关外，早有人往里边送信。秦琼亮全队迎接苏定方，苏定方抬头一看，不是滋味。为什么呢？一看大道齐下，秦琼、秦叔宝前后两个马童，众将前呼后拥的，呵，威风凛凛。再看程咬金舔着大肚子，撇着嘴，尉迟恭大眼珠子瞪着，一看就吓人一跳啊。苏烈心里不是滋味啊，想当初我和大哥窦建德、三弟刘黑塔是何等威风啊，自己说了算，我当家呀，我们弟兄死的死，亡的亡，还得向人家投降，这受降之辱，有这一日得了机会，我一定要报，记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哎，算了。他下了马，紧走几步，来到秦琼近前，撩衣跪倒。秦元帅，罪人苏烈归降来迟，望其恕罪。秦琼很有大将风度，急忙下马，用手相扶。苏将军文武全才，秦某非常佩服，你我今后同殿称臣，共保贞观天子，不要客气，有事到城内一叙。你别看这边说得好，那边苏定方手下人把钱粮簿子、花名册都交上，立刻唐军跑他的都城去清点仓库，另外把兵将召集一起，该收降的收降，不收降的遣散。这些事儿我就不说了。再说苏定方被让到里边，到了帅堂给众人一一介绍，不用介绍都认识。 当初夏明王窦建德是18家反王之中的一家，他们联盟的时候苏烈在场，能不认识吗？苏烈投降，带了俩儿子苏凤、苏林，还有妻妾。你这么说吧，一大家子人。那么既然苏烈投降，该班师回朝，又派了四员大将镇守白梁关，谁呀？鲁明月、鲁明星、屈图盖等人，择选良辰吉日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回师长安。路上飞止一日，这一天来到长安城外，军队不能进城，在空旷地方安营扎寨。他领着众将和苏烈进了城，来到兵马司，叫苏烈住在这儿，其他人各回各府。第二天天光大亮，文武群臣来到朝房，秦琼把苏烈也领到了朝房内。这时天子登座大宝，宣秦琼见驾。秦琼来到里边行罢君臣大礼。李世民说，秦爱卿，此次征战凯旋，全仗元帅用兵如神呐、啊！万岁，这是您的洪福齐天，苏烈、苏定方已经归降大唐，正在朝房候旨。好，选的郡殿，时辰不大，苏烈来到八宝金殿，上前磕头，罪将苏烈参见万岁万万岁。李世民说，苏烈，你抬起头来。我乃有罪之人，不敢抬头，舍你无罪，谢万岁。啪一扬脸，李世民定睛一看，一看下边跪着个人，身高体壮，面似油粉，两道秃眉毛，一对圆眼睛，通关鼻子，圆薄嘴，磕下三绺花白胡须，黑的多白的少，这个人面带奸诈，还有凶相，便有三分不喜欢。可是自己已经下了旨意招降苏烈，不能说话不算数了。于是说，苏烈，虽然你以前反唐，曾射死我的潼关大帅，朕念起两国交兵，各位其主不加怪罪，今日你能归降我朝，实乃时时务也，避免了百姓遭受战乱之灾，朕封你为求国公之职，望卿你以大唐的江山社稷为重，放弃前嫌，为国出力。苏烈谢主隆恩。从这天起，苏烈归了大唐，又当上了求国公，又给他拨了银两，修了国公府，他是妻妾满堂啊。开始归顺的时候倒是忠心耿耿，日子长了总觉得不舒服，怎么着也没有自己当后汉王那阵儿权力大呀，钱也多呀，到处受人限制啊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前文我讲过，苏林、苏凤和他爹一样，人头大唐，心不投降啊。他们总觉得不合适。是啊，你看人家朝中大臣都是徐茂公、秦琼的哥们弟兄，人家在一块嘀咕嘀嘀咕嘀，多近呢、啊。可是我们没人理，所以越来越不知足，老埋怨他爹。当初咱家说了算，一呼百诺，现在仰人鼻息，听人家的。你看人家哥们在一块多好啊，咱们呢好不了。苏烈说，为父年迈不能征杀，你们俩本事不行，没办法这才投降啊。你们要好好练武，找机会东山再起。从那之后，苏烈找很多教师爷教他两个儿子。就这样又过了数年，瓦岗山老将先后坐骨，没有几位了，小国公还没有起来。哪知道这一天 北方边境起了战祸，北国的六国三川七十二岛联合起来，为首的狼主叫赤壁保康，元帅是红袍大力子左车轮打来战表，干嘛？要和大唐决一死战。那还不说，白梁关已被左车轮夺去了，镇守在白梁关的瓦岗寨英雄均已阵亡，现在他们已经打到雁门关，这可把李世民气坏了。马上召开军事会议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既然他藐视大唐，那我们就兵发北国。最后决定，由秦琼为元帅，尉迟恭为先锋，程咬金为监军，军事徐茂公率领大兵20万御驾亲征啊，干嘛？去打赤壁保康。你别看六国三川七十二岛那伙人兵力觉得很强啊，真跟大唐朝开兵见仗就不行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几个人是久经沙场的战将，有丰富经验，徐茂公又用兵如神，一个尉迟恭谁也惹不起。就这样一路上势如破竹啊，风卷残云一样过了雁门关，打开了白梁关，过了白梁关又得下了金陵川、银陵川、野马川，一直打到牧羊城。牧羊城是赤壁保康的国都。没想到这个牧羊城啊倒下空城，徐茂公能不懂吗？这空城咱不能进去，恐怕有埋伏，所以没进城。可是赤壁保康他们定的是连环计，他们一看徐茂公等人不进牧羊城，又来个半夜火攻，火烧连营，前边一片火海，后边是牧羊城，如果不退到牧羊城里，那么就得全军被烧死，没办法才进了牧羊城。城门关闭，结果赤壁保康人马围住牧羊城，当时苏烈、苏定方也跟随出征。秦琼一看被围在城里没有粮食，可怎么办呢？一围就是两个多月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派人呢冲出去解围救将。谁去的？还是程咬金。程咬金自己没那么大力量杀出去，多亏了谢应登带徒弟帮忙，才把他救出万马军营，回到了京都。来到京都见到了太子李治，李治呢代理朝政，可是他手下没有精兵强将啊。程咬金给他出主意，不要紧殿下，咱们可以教场比武，现在有这么多小国公，朝中大臣的子弟都已经长成了，叫他们比武夺魁，谁要是取得第一名就挂扫北元帅。经过教场比试，取得第一名是谁呀？是罗成之子罗通。罗通当年多大？只有16岁。就这样挂帅扫北，奔牧羊城救驾。押粮运草官是谁呢？也是该着出事，正是苏烈的俩儿子苏林、苏凤。苏林、苏凤比罗通大呀，他知道啊，罗通的父亲死在他的父亲苏烈手。罗通当时不知道，因为父亲死的时候小，没人跟他说，他母亲祖母都不愿意这孩子记住这事儿，怕对他将来成长不利，所以什么也不知道。可是苏林、苏凤心有余悸，他是元帅，我们是押粮官，是不是皇上有意这么安排，叫罗通找个茬把我们宰了呢？两人就藏了心眼，这一下子可就糟了。常言说得好，大军未动粮草先行，应该是苏氏弟兄押运粮草先走，罗通 领着大队前进。没想到当罗通过了雁门关，已经过了白梁关，再看他的梁台车没到。梁台车没到，他可不敢往前去啊，因为怕全军饿死。等了三天，苏林和苏凤才带着梁台车到了。罗通就急了，你们先走的为什么后到呢？这俩人呢，心里有鬼。他们总看着瓦岗山的弟兄太近了，通气连枝儿，我们是外来的，这伙人是不是在琢磨怎么杀我，替罗成报仇呢？更主要的，这两个能耐一般，生怕先走碰见敌军被人杀了，慢慢腾腾他磨磨蹭蹭的，所以晚了。他们也没想到晚了三天，这么了得。罗通就急了，眼看要断顿了，他们俩一来不由分说命令武士把两人各打40大板。这顿板子把苏林苏凤打得皮开肉绽。当夜的三更天，苏凤也没告诉苏林，便带着亲兵啊悄悄地离开营盘，投奔哈密国去了。不但他去了，还把他的姐姐都带走了。第二天罗通知道苏凤临阵脱逃，就把苏林绑出去，在辕门枭首示众，把苏林杀了，另派押粮运草官。罗通挥军北上，攻下牧羊城，救了圣驾，又在李世民面前把苏林苏凤押粮误期苏凤逃走投敌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当时李世民怪罪苏烈教子无方，几乎误了国家大事。当时苏烈没敢说什么，只是叩头认罪。等回到自己的寝帐，心想分明是李世民要为老罗家报仇啊，设的圈套啊。我的长子被杀，次子出逃，自己在唐营待着，早晚也得被李世民宰了。于是在半夜里悄悄写了一封信，命人送给哈密王，想来个里应外合破唐兵。没想到送信之人被巡营的将官抓住，搜出书信呈给李世民。李世民大怒，传旨宰了苏烈苏定方。这阵程咬金告诉罗通，你的父亲你的爷爷都死在苏烈苏定方手。这才有回京之后，罗通把苏烈的满门杀了，可就结怨了。罗通这次扫北可立了大功了，别看是16岁的青年，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掌中这杆枪杀的敌将闻风丧胆，不亚于当年的罗成。秦琼、徐茂公、程咬金都高兴啊，替罗成高兴啊，想不到罗成的儿子都成丁了，我们怎么能不老呢？班师还朝的晚上，秦琼一高兴多喝几杯酒，次日清晨起不来了，因为年迈，在家出征劳累。回到京城，秦琼病了，这一病啊是卧床不起。秦琼的儿子叫秦怀玉，他是衣不解带的伺候着。李世民多次探病，又把女儿许给了秦怀玉，怀玉是当朝驸马。李世民感激罗通救驾有功，原来是子情父为永国公，现在是永国王，16、7岁当王爷，这还了得呀。原来的老臣都替高兴，都在皇上面前说您又得了员虎将，特别程咬金说万岁啊，这罗通这么小就成了王爷，如果我老兄弟地下有灵一定高兴啊，也得叫罗通风光风光啊。李世民乐了，怎么风光？哎，叫罗通御街夸官呢，赐他骏马1仗， 铜锣开道，传与文武官员、黎民百姓，夸官之处不许阻拦。如果阻拦，格杀无论。他这么一夸官，文武百官看了，准得说：“万岁，您圣明！一个年轻人立了功就封王位，还欲接夸官。如果咱这些老臣立下大功，万岁还不知怎么封赏呢。”百姓见了，准说：“皇上您是有道明君，咱们的孩子也投军去也好，阵前立功，勤功受奖。”你说好不好？这番话把李世民说乐了。程咬金呐、你真能说，把死人都能说活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传下一道旨意，叫罗通欲接夸官，官员百姓不许阻拦，谁要阻拦，格杀无论。你说这不找事吗？这夸官可惹大祸了。圣旨一下，长安城热闹了，御街两旁那是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人山人海，街上拥挤不动，有的人站在房顶上观看这位得胜还朝的少年王爷。就这样，慌慌慌，铜锣开道啊，大伙一看这夸官队伍太漂亮，前边跑开对子马，打着指示，12名军卒每人提一面铜锣，12面大锣开道，后边是五色旌旗，什么飞龙旗、飞凤旗、飞虎旗、飞镖旗、飞豹旗，呼啦啦随风飘摆，中间是一匹高头大马，上边坐着罗通，十字披红，帽插宫花呀。这小伙长得威风，可能从小营养好，别看在16、17岁了，娇滴滴的一张娃娃脸，威武雄壮啊！大家一看齐齐喝彩，罗通也高兴，挺着胸脯颇有气概。大家说，你看人家罗王爷才10几岁就杀敌立功，官拜王位，咱们家孩子可好，10多岁了还尿炕呢，嗨，跟人家比干嘛呀。罗通夸官队伍正走着走着，突然前队一停，后队闸住，罗通把马带住了。哎，军兵怎么不走了？启禀罗王爷，前面有太师张轩挡住去路，他要我们绕路而行。罗通一听不高兴了，心想：我奉皇上旨意欲接夸官，任何人不准阻拦，什么国丈，哪这么大胆子，我瞧瞧去。说着一匹马来到队前，抬头一看，果然有一队人拦住去路，有一匹高头大马，马上坐这个人年纪50多岁，头戴金翅象雕，身穿皂隶蟒袍，腰横玉带，藏青中衣，足蹬一双白底官靴。这张脸呐、面似冬瓜呀，七叉八叉的眉毛耷拉着眼角，塌鼻梁，大嘴叉，花白胡须。谁呀？这个人正是太师，叫张轩。原来李世民登基以后又纳了个妃子张娘娘，这个张娘娘长得倾国倾城，娇艳无比，深受李世民喜欢，李世民封她为贵妃，封她爹为国丈太师。她有了女儿做丈事，京城都装不下了，把文武官员没放在眼里，听说皇上传旨叫罗通欲接夸官，心中有气，一个孩子立点功，又封王又封官的，嘿嘿，我女儿长得那么貌美，陪王伴驾，我还没封王呢，也没夸官，这不是诚心含着我吗？没别的，把他给我拦住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